最近很多人被一则五星级酒店不换床单的报告刷新了三观，高价住宿费的星级酒店不换床单、不清洗马桶的行为最让上海人震惊，有80%的上海妹子呢率先行动起来了，隔脏睡袋、浴缸套、一次性内裤近期被他们剁手的最多，你打算带些什么装备呢？ 有好心情，上夏天吃着冰淇淋。

知道吗？微胖的人抗癌能力强哎。有人说微胖才是最好的身材，其实抗癌能力也更强哦。研究人员说 BMI 越低的话呢，癌症治疗的耐受力就会越差。接下来该怎么样你懂的。我朋友喜欢的类型就是胖子，说脾气好又可爱。

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和我一起分享你最喜欢的音乐早餐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17号，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，让您换种方式。